寂寞。 简单曲调，清新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低喃非低喃，陈粒就像一块没有被打磨完全的钻石，真实而有缺陷，没有一点掩饰和自矜。他在演绎这首奇妙能力歌的时候，本人身上的江湖阴气更为的淋漓尽致。一起听到奇妙能力歌。 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更好更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Now on our request line, I've got Mike Ledgerwood on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into the phone. Oka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

跨过大西洋，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你。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继续走进给你的歌。 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就这样告别剩下的家，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 丝毫不困。 觉都睡得太安稳。 给你的歌词曲创作都由邓紫棋完成，现场钢琴的演绎方式将最真实的声音、画面和情感展露得丝丝入扣。邓紫棋细腻的演绎将身在爱情当中无法熄灭的思念用音乐传递到他的心里。一起听到给你的歌。 原来心里有个人，每到了夜深就如此翻腾。若你不去像是真不能听，无法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只能写首歌给你，给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